夜望狗人品也不孬啊，这俩人成了亲是哑巴都想叫我好望啊，但愿他们小日子是吃着干着上山坡那节节天来 尝尝你爹我的醉拳。 妈妈，我说马是爹，那孩子找你惹你了，你跟孩子发这么大的火啊？ 我心里腻味。 你看你把

像我们这样的大户人家，外头看着虽是轰轰烈烈，可又有谁知道大有大的难处呢？ 听一下啊，点火的招。哎，我不跟你闹着玩呢吗？我要是有这个胆儿，我也不敢歪着身子睡觉，歇了心呢。我的灵芝草嘞，这辈子我是狗皮膏药贴上你了。 嗯，这话我听着心里边啊热乎。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玩脚了！ 我的小娃儿啊，你咋不小心点啊？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站好了，走两步，走两步，啊，走，走两步，走，走，走。 哎呀，哎呀，哎呀，还是不中啊！ 哎呀，你咋把脚扭来了？我瞅瞅，哎呀，我瞅瞅。哎呀， 哎，去去去去，你瞅瞅有啥用啊？我走不动了，你快回家。把咱家的大焦驴菊花青给我牵来，我骑驴回家。 费那事干啥呀？别骑驴了，你骑狗吧。 净瞎说，哪有这么大的狗让我骑呀？ 我这条狗就能驮得动你。 这么说，你要背我回家？ 背着你，我狗颠狗颠的跑80-80里地没问题。 嘿嘿，张飞吐白沫的还这头上来了啊！ 上来，上来，上来，哎。我这活菩萨呀，你还装啥呀？这年头疼媳妇儿没人笑话，你们大伙说对不对呀？ 对。 来来来来，媳妇儿，来上，上狗，快快。 给我

坐来。 你就坐我旁边儿。 哟，老祖宗，您坐，我就坐这儿。你老孙，我就坐这 儿。好，哎呀， 没事，我这皮糙肉厚的，没事儿。 哎，嫂子入席，得先打扮打扮。 嗨，我一个乡下老婆子，还打扮啥呀？ 这可是府上的规矩。 对，这是府上的规矩。 哟，二奶奶，这么说，今儿您要让我带花？ 是啊， 我们一起打扮姥姥。 哎呦，可真是了不得喽！ 今天要出大销花，七十五的老太太要带花，小姐们骑着红马蓝马台阶下。凡人的脑袋瓜，刘姥姥有八卦，心里说实话呀，当面说恭维话，我是那个徒弟他们笑哈哈。想到此我三寸的金莲走八 能

算下知道交账的不太算的，奴弟儿一马三斤才得挣，我的小女儿她的肩发高，肩在今天落在城，那王人一见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下王人，宋王爷才交账把我儿来奔，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中宝的儿子眼睛的神，他与故曾祖母说太君，莫会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不加才反击在元帅营，说太君为父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城人，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死孤报朝臣。莫非因五十三岁不我老，不凭你才人不为你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他正是将军一段宋军情，今日里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成人，擂鼓山头报长记，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唱腔是粤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粤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李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家人

粗重于细，你的负重于量几没量。张飞想我肚皮里向有几仓，那我自个不晓得，你都晓得起来。相夫人，可得要领罪，还是答应夫人。诸葛亮口里不肯答应，袋袋里向没一封锦囊出来。将军，女士有锦囊在此，只顾再去。张飞一口，心里想：就你的诸葛亮，那锦囊早点拿出来，我老早答应。为啥讲究嘛？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不得了。你大哥只该举帮五十个小兵，用军四个锦囊妙计，后稍不忘，后稍心要，两人后宫要收他哨兵，很是非。老实讲，我张飞的武功再高上诸葛亮的计策，天下无敌，难都能答应。 大林呢？ 且慢，怎样？诸葛亮归这里，各封锦囊乃拿得起，乃现在不能扣，不能走扣了，就不能挨扣，一定要禁止犯人，得知衙门，哨兵杀到的辰光，那么呢再拆开锦囊观看，其中自有妙计。张飞讲个封锦囊也是特别，就说不能随口，不能挨口，不要到这个辰光了，那么可以口。 知道了。 锦囊这个袋袋里扛好嘛，手抓外过来，打钢笔，顶手上岸。张飞是由与十八个家将一道上岸。上岸之后嘛，谁来通知？叫江边的小兵告诉老百姓，不要哭，曹操贼兵杀到，你大哥提军士，怕三将军大领营摸进匪人，阻挡曹兵，保护你多个武刚，你多永福大金花，安定宁静。所以张飞呢，江边里抵好五十名军兵。精神之时，张飞先要到小兵刚刚明白。 众三军，你们跟随老张进匪人，撒退曹操得万人满呀！ 五十个小兵对张飞毛毛哪不能说出来？还是喊你五十个人阻挡八百哨兵，可难何当？不理都冲过来的，只要打得像牛油这样子这样的武将，跟难打赢得了。哇！ 你们放心啊，如今老张今非昔比，粗重有细，俺的腹中自有妙我计。哇！ 小兵的威力像这你对金飞是比了粗重于心嘛，要不宁称赞，就说张飞自高称赞自高，临时我就说啪啪肚皮，是李副中死于妙计，明白着，扣上去个面对你一定与军师个锦囊，老实讲不锦囊你也不与这个定性，那么既就与军师个计策嘛，都定起那么大高精神，十八个家将领路，五十个小兵在当中，张飞什么？忙神归根是一路过来，但你们就是精神的日月，张飞一口为的国上另外一种味道，为啥呢？就是省里向一个老百姓在明白，一个悟空人， 高浪向飞人走，你如果是腰头在高浪走，看不见人不好，因为现在腰头大高在困觉，日清日白，终追心力，应该高浪人都不会人光。你如果是在高浪向走，自然也都不人贵，一个人才不可见，低高在大牙，人高在贵门，忙过去介绍凄凉的嘞。可是我们今天呢，走了老神贵将要十岁，敌兵未分得，我你个人马已经撤退了，哪么有这样种声音？张飞路过来到衙门去，开门，马背上跳下来十八个家将一大号马，马衙门去集合。张飞一扎手，执掌不明，一扎手，底下来一个人，喝了这个。南国当中，离我的上不满往后头一看，人杀进当中欧洲郎受我气，张飞智力郎高，耶我去，为啥大力要给我一场游戏？张飞心里想，这里的独当当中的这位置，兵上一将吕白忠，吕白不如你诸葛亮走，吕白诸葛亮谁吃气死你红眉空中我武中归阿福丈夫，今朝你都谁服了了，我小鸡当中祝福王是为你当中的这个语气。哎呀，张飞一口嘛，你是个小兵十八个家将在那独当天津里在服上来，我们走下了斗荡当中，斗荡上面空虚虚，你们在那天津里受上面当。张飞想我来之后叫你都上来，中三军啊，你们都让大堂来参集老张，热闹热闹啊。谢兵上来，因为这规矩谢兵不知道，和你带斗荡了，不仅这张飞身当不讲规矩，大高上来，张将军、三将军、参集将军及三义及三将军见将军呐、啊！完了完了完了！两将战力，两帮比厉害，张飞一口开心，将吴胜堂比你打过来的出风的，吕白胜堂分过四五个。武将七八个，斗荡上阴落落，人才不少。现在吴胜堂海外那口，罗翠石，斗荡上嘎得来，神头济济。哎呀你呢？不晓得个敌人是小兵，分五股有一干部的。哎，张飞是有气。张飞在哪里呀？什么走的？你想介绍五百人出来送死呀？因为斗荡那个人才大户，心里想一个人安排嘛，有啥人出来送索呢？张飞这一想嘛，哎呀，什么劲了？我们没得了，不晓得部门高头受操的人物，离开给他有几火炉了还？我不怕人去当听事，我不会有消息。那等到哨兵冲进人杀到我门口，我看见。我只要黑日里多慢慢讲，我都会进来，我要扣进囊来，扣子进囊再当多当够不来事，让我派人去打听打听吧。张飞真要想派人去当头消息用不了，身下的一个头子进人，头戴高高帽，身穿早布袄，逢了军司令打探军情，晓得马兰烟，哈部门外头来一个头子，这个头子呢离开哨兵定前，等到李进什么部门外头头子们，这个是阿们一个头子， 你抽神怪过预备到南门神啊刚边去禀报军师，接上了五个衙门口一口门，奇怪没可以啥里要黑上奇怪呢？这可见衙门口就好张飞个毛病。头子心里想明白，今朝三将军保护刘备，刘备了少南河门，张飞在少南河，张飞分罪门王朔一定为了让衙门里。哎呀呀，王朔啊，你那为何罪呢？曹操和八位大军西风部队离开神关，不过听三四里路军心静静。阿三娘，我进去报告吧。兔子要进墓碑上跳下来，墓衙门口接好，忙里向奔进来，奔到大堂天井里，抬头一望，哎，奇怪，为啥那里些奇怪面孔？当中走好一个黑迷空，因为黑迷空那为什么来上的？不懂。那眼瞪瞪一来，张飞可见。张飞想身子大么事要来个不偷子，那么带着，就杀个偷子里的扶上来的，杀个路单，那扶来么张飞去海里上来，保上来呀、啊！偷子想那海呢，上来报告吧。大要张飞留了给大的水神怪，包兵三将军大事不好了，我是金黄。小人冯林打探消息，曹操不为大军冲过淮河向淮城进发，他们的人马离关相不够三里之遥，军情紧急，请将军点头。明白了，退一下去。兔子太武器，压力上母吃人，勾刚起兵报王朔军事。兔子一嘴，张飞带两帮兵一口，这可见两帮兵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没空那个牛才会得俘虏，那些人才会得发兵，哇！在那让对张飞看，张飞做的凉了心里。杀将军们可敬了，诸葛亮不能够敬了，该人光要跑永山。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自有妙计。是李湘的老师自有妙计，么个条水伸到袋袋里向，锦囊拿出来，锦囊拆开，张飞个咋水伸到锦囊袋袋里向去，没心机，一摸一个空，拿袋里。我只两把分不出来，也没个张心机带到我服过啊，没服出来。张飞拿着锦囊裤子吃一吃头，顶到顶住来，啪啪啪，就说没啪出来，也没个张心机把那江湖得来了我的了，再拿锦囊裤子吃一吃头。张飞一张眼睛闭拢，一张眼睛张开，忙到锦囊里向张飞嘎嘎一接么接到里总归稳定心出去，就说忙到里向刷刷的飞上一封空锦囊，没得机彩。张飞守得对了，十扛一个对头帮你照样接到稳定心出去，哇呀哇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多了浪这么张飞为啊，这张飞心里想着你的军师啊， 你还是个风景呢，忘记他把机场了害你，你还是第二不一封空间呢，不能够。其实我龙先生，阿是忘记他把机场了害，不是。诸葛亮的确我也会把机场了害。那么这男子刚说起来，么诸葛亮到张飞有难过，也应声张飞。根本为啥道理不把机场呢？女讲句，因为张飞自从打死诸葛亮做先生之后，我本事不用钱。实际上嘞，各样也好，各样也好，在卖心思，和我男子们的方式，我这是刚讲的了。诸葛亮心里想：就你的那一番一三一四都那个旁边的，倘若我把你分开来之后，有点啥紧急的情形，要拿张飞自个独当一面，动脑筋想计策，那就没办法。我这个比海难着，所以我龙山上封空军呢，身边抗子常有，有机会呢，就要不了张飞，让你自个去动动脑筋想想计策去。只要你一次想得出计策嘛，我就是有办法。这个名堂间上的叫一发通，万发通。那么一人不机会不理，今这么机会来，诸葛亮谁能封空间呢不理？所以诸葛亮在这里不能走口。倘若你走口，你想没得计策，你马上会得勾勾来，盟军是拿自己策来围歼。半夜二模样口嘛，你要寻诸葛亮来发敌，别那个子里自个动脑筋。想计策出来，那么诸葛亮呢是不是太危险呢？张飞个真经刚对刚呢，从来分用些个计，折服了宝的反一里的相夫吃计策，死了了凡人那难带的日子。我龙山上兵分金人，从不冒险，立于正派，你领二炮射子龙大令三千兵，麻烦了反正神阿的与一封金堂各不下面，假使张飞不能退的个，你当我冲出去杀退杂兵追应张飞。别个归家傻子龙，你催定催定不能不成像张飞想的。倘若张飞想的神阿的与傻子龙了，那么你给他稽查神就想不成，你想想不高兴想怎么往事傻子龙了，不想要没他的。那么张飞也不晓得，张飞心里想这女的想出来的，诸葛亮刚起了手浪响支持我个肚皮，对我讲是现在呢不必从事初中游戏，那肚皮里想有自己插了海，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我自个动脑筋想要把计策出来。张飞心里想这女的啥并没有的，那是冲出去当一钩子五十个宪兵，随便能还打出个力度，寡不敌众，刀难何等？我要一追嘛，神阿队的老百姓，我来不及跟我讲。无论如何，我要相机查出来，定时哨兵，让老百姓跟我讲。那么南龙发的相机查，记住诸葛亮身后有机查嘛，大家总有条不机查来，让我来动动南京口。还是诸葛亮一点点个肚皮啊，计策蛮多了。我十万多个肚皮，我还等不计策。但是旁边那个点宪兵急得了，呼噻呼噻。张飞想，我先来安慰安慰你多吧。张飞自高了浪杀进，你还去安慰别人？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张今非昔比，初中游戏，俺的腹中自有妙无极。可两下兵想拿张飞想出来个计策，上帝要放眼子，大哥而不灭计数上，因为拿张飞从来分想些个计策，你有啥好个计策了？嘿，在了浪带里口，张飞动脑筋，岁数可不长，还有计策吗？因为从来分用些个计，连海里动脑筋想计策，是万难的多。但别个一个人啊，真正接得了够自无高。那龙进这个时候呢，这样还会有办法想得出来。这个名堂叫啥呢？ 叫行急止身，也叫急中生智。张飞拉出个两根阿胡子，两只拐眼，嘟噜噜噜噜噜噜噜走。难道老张，俺就罢了？不成。 那， 有了，呼呼，哪个在机场？请问将军，你用的什么计呀、啊？张飞国家的小兵，神都马上当我在老百姓屋里，拿大刀搬出来，搬到陈家的药，放火烧，烧完之后，上头再铺一片草上去，只要让你冒烟呀，不要让你起火，一无等等，好退哨兵。这两小兵像个电视上的机场，弄得打造了美美衣。将军啊，你这条计叫什么计啊？机场没想出来，机场叫啥个名字嘛？来得你自高分晓的。张飞一想嘛，老张这一条计叫瞎子胡操。哎，小兵想通得通，叫好色策。这一项张飞思想指个两个徒弟，西上手欲用后宫嘛，和上次用医宫，医宫当个后宫，进行到的确没进行。那么五十个小兵拔出去，张飞拿封空军囊药一样，往身边一带，杀敌们杀退哨兵之意要大周期。现在诸葛亮，我要马有军师与哪个种策略无水上，今天你觉得我张飞了，我有办法退的，那我这别人不要弄江的，你唯有自个做我个水上，铁子为我来帮我水上。张飞留下来拿着火拎起来，哈啷啊，袋子坏掉，炸响不满一阵，哈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到衙门去。上马的人光呢，十八个家将们，是你坐地上。张飞是怎样？五到十八个人，听我到神头上响起，对秋子。那对方你是白来白去啊？还要白击球呢，是五百的，白武器收拾。一直要摆到三场你莫退，那么都在我来。十八个家将，十八张马，到神头浪响，对秋子去。不仅是神头浪吃苦在，你多叫神头浪对秋子。张飞到神家屋一口门，五十个小兵大扎搬过来不是？张飞又帮两个小兵可以带大灶，两个小兵可以带大灶，一共十袋，你一个人扣。每袋大灶的米粥，总大约一两个房子干的，吹风和效用，拱射起来，相当于玻璃溜个闸，铺一笔上去，让你满意。等到要阳色，再铺一笔闸上去，假使要阴色，在那里天天阳。再怕十个小兵臭流不息。在老百姓屋里向，再去拿大灶搬得来，因为搿点大灶还不够。还有你一个小兵，张飞官这里头当我出部门，一神将，十个往东门吧，十个往西门吧。到东门、西门进神之后，回过来回大部门再出任，方才把东门的现在把西门，方才把西门的现在把东门。到东门、西门进神，再回大部门，再出部门，再往正两方比吧。王一大、十一大、余一大、五一大，叫余本本、皮师傅吧，好好在场。张飞自个儿呢，疯子的想不明，那什么东西呀？这是两张眼睛，在让对神阿里看，看哨兵是肉，难不了让看。苏轼今这个天了，是个阴字体，你不讨厌？风压不动， 好像雨水某某这种样子。因此个衣冲起来不容易晒，滚进的时代的若衣比手衣好好就有结果，那是非常有神力啊。再给我讲一个独立冲锋衣，十冲云霄，五度了给他的欧巴马夫们早操你莫来的，早操八百大军龙冲过来个神光门里的开六个魔袋与三八个，各三八个人专门偷听消息，魔袋龙冲过来个神光离开神怪，唯一里都不能靠近，神里像阴灯空浪里冲天，要见到魔魁是啥名堂，真相于杀个马虎，阿萨外就去放干吧，到台湾来你都开六个台湾一零年有对大台你们家庭过来咱才了莫被浪费明白为啥刚去台湾的，真要想怕你到底就是能不能偷出来包兵丞相吼我是赵人逢令大胆消息，看见匪人之中狼眼冲天，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埋伏，请神相听的。靠一笑是半天无期，在他心里想这女的匪人神里想阴灯空杀个名堂不动，把他们的扣子再讲，沙场命令我来关照地台老人莫忙正周瑜苦苦支持再开台务，你莫再开，沙场大林百分五个月到时你亏是莫平，沙场你记得今年54岁，眼睛不灵，要用不要有进口，不要有进拿起来对准门里的飞人神归根水一口呼噜一呀一无人口杀命难，仔细一喝神地让你摸了害怕，为啥刚就因为一个人几次到摸哈喇把狗一阵风风一吃啊，一五再开来一个人，等到个人哈拉勾他一再滚进，顶一顶哈拉也是一个人来，五一再开来一个人勾他，一再滚进哈拉也是一匹马来，十不过就好了。保护我了还，少操一口兄弟龙，不止一只火你摸了还吧，不晓得一共十不个。像至于摩登这个那种对秋子呢只要把握你在厂里再带神家的有一口在科技部门什么东西想保持那个小兵啊，一路你摸往东面去，一路你摸往西面去，医生叫了老板刷个龙蛋，在厂心里想一周你一堆嘛，哼明白沙明他们每天上诸葛亮虚张声势用疫病之计要想吓退，他们来与后宫，与后宫为啥道理要放疫啊，与后宫为啥道理要弄点人摸了神对浪对秋子，为啥要弄点小兵了神家伙伴来办去，各每天上拥挤张鹏路冲过去了要想吓退了，在他想为啥哪个中道这是个织机草特别叫废，根本他你我马上来和命令冲，早操的优先和命令归招打的你们冲了，刚刚一下没那要冲兵到我领一月门你们冲过去，但是不要你少诸葛亮贵计都不可不 立后下不忘后下心，要梁让后宫烧腾我大军很实在。总理上张立儿冲在新亚运一路空人，想立向老百姓为你准备好后宫，张立儿精神气候嘛，是为你母敌眷父母。但是该天时立向诸葛亮想立向准备后宫一路空人，你现在我在他背负让道背负精神，那么你南北发现你后宫弄何子了，对方第一再弄比你母本来吧，别你老乡们走得这样去战胜时，那么他都是有粗心一点，当你去战胜时嘎啷当冲精神，那么你真叫后咕咕咕咕咕咕咕后宫笑起来嘛，能够对你母在下过。哎呦哎呦诸葛亮第二的屁我让道，这别迷老去长生时的骨子里想后宫马步，这个名堂介绍叫虚则实至，实则虚至，那苦苦里去长生时的其中必于妙计。那么再讲在诸葛亮上的质感，诸葛亮家是要虚长生时的一个马步也弄得灵巧的，你在这个放第一了弄两个小兵，那想叫我爸爸了弄点人摸，那想就让堆堆秋子了，各种几场特气摸特别讲究，这个别讲的你明明是让本我上当要骗我中计，因为这个两个几场也革命的人，所以今天在这个上当了，所以上了张飞的几场实在比较这个，因为张飞用计第一趟个几场无法领下，唐都那个稽查领子们在猜在不让当，在猜个中计们谁能让个比较浪下刚不分，在猜这一项冲过去是不中计不冲，所以这个太在于地方大个性，这么难然后来闷闷把比率百分过后五多口气来还是冲还是不冲，李公人想人想想一人想哇，曹操是有两个文公家世身有养虽谋宠信用信誉律业即是相公，但是两个对而闹而再高如光做事都没好事，你们长的公看凡人之中空余马一夫，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哇，个百分古代门第的一口智慧呢叫得于第二你能分分七八大大地诸葛亮无能无理想马上要来一商量无来嘛，必定是干样子外国来一生想不明白生想生想想一生想参与人想啊罢了，你们观看日月红为兵神相，在蔡口上年年相公相公代替大报来报告你，等一下下古等奉命的提笔公开自己非人之中狼意冲天神贵之上神马王来神族之下与君子分罪呀，君吾等开来嘛，恐怕是虚张声势。所以我这与后宫埋伏们将一味叩之。倘若他们与后宫埋伏，身向的大军冲向过去，一定要身兵之将。实际他们虚张声势嘛，身向的什么？杀奔地去啊，一定是大无留神一掌神功，威望人将再思而言总上记忆。咱车队里毛毛来俺国的哪有热气了还飞人太极赛口风光与马步也上当，不马步也当身上，我还写在那里。哼，你们好大胆呐！相公想活了， 因为啥？因为个拜文官祷告不够贴近，乃是至于马步反映虚张声势呢？乃是至于虚张声势，倘若有后宫，上次当我来杀人，负得了这样的责任。实在诸葛亮理也不够嘛，不够贴近，我离我罗门比较合理。咱才讲，我们等你都商量，再各分商量。哥们，喊你，你的，我来试试看。我怕一路你没冲过去，爸爸面对，有马步的，我马上退下来；不马步的，我冲进神会。对，咱才的九零当年的福建大队，你没冲过，就是这一队飞风部队。怕即使有大将打个反步兵冲一冲，并不足够。咱才摸着摸一领哈拉，上方比例都透水，到透水飞龙乡门，就拿水里乡里面水晶的红头子个领子的小门地里一拳，腾腾腾，那灵异跃动呢，再叫炮声隆隆，弹咚。一向我们中将过个磨皮王正门地里，中飞军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很多人磨浪王正飞人冲过来一个辰光，张飞那神门洞里想一喝。刚杀出兵日子不过来上次当能够退下去，想不到杀出石头里不马上照样人马冲过来，那可以蒙古旗刀枪摇磨旗帜飞鸣眉飞必压而来，杀气腾腾挥洒冲天神头荡漾正为勇壮，哗放杀过来。张飞将我不行，你想一高一当在那黑这个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李欧在内，只有六十军的人，七十个外头那一个，哪好打？那么大娘，可怜张飞很。大军的你都立不住，张飞心里想：就你的军将要死，要死么死到神哪里去？听军师已经讲，曹操兵胜斗泥啊，在胸口里个头反而有办法，来这里破门来上当。这么难冲到人哪里去？张飞九鼎当年的哪吒魔腾一灵哈啦，磨皮浪冲上雕雕的辰光，水声怒叫，传磨皮哈啦到雕雕前面浪，开始动机上过门，鸟鸡怪浪一搞，来自个两根阿胡子。怒迷骁勇，看哨兵人马浪冲过来，张飞浪叫声：“来呀，来呀，来来来，你们，来呀！”你那龙只有四个人光冲上那个被烧浆所谓的闻声发抖，杀的因为张飞本事好，杀人不晓得张飞送你了后老龟把吕布当了人光，吕布们瘦得很， 介绍不了张飞的上部门，差一天罗里部队浪向苏法之间过跳了。吕布的上心当不够张飞呢，何况我们五度大高眼一眼莫可以外就地来看，看丞相命令时还是冲还是不冲。五度郎外就地来看个辰光呢，杀叉了土塞浪向当标友就忙，标友经理向忙过去，这口见神理向冲起来又大将浑身啊鼻涕欧语，将乌金抱他那一根也将黑铁背门子上一竖，上一马头一马杀人家，仔细一口门分别人张飞。这口见张飞满面笑容，历历招式，都来呀都来呀都来呀， 罢了。 杀叉心里想追你的哟，张飞刚的到威力康复了名堂，谁要露在面孔上来？你这敢靠我？对此我打的你，我只要是人都来呀，你都来呀，啥个意思呢？心里想诸葛亮是有后功了还？你可见你莫冲过去，你靠我啥了还？你都来呀，你都来上当啊，你都来笑啊，你都来呀来呀！啥啥想面对不得？你喊我来啊，我定计不来。打他李咬金拿领子的盲僧鱼的汤一拳嘛，再叫我下定看了不是？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怒火怒放，心里没靠稳。米子郎这么攻击好，米毛一时眼睛一瞪，啪啪声音，两手一推，吼啊！都为啥道理不来？你都没好来，你都啥不来上当？杀惨了飞龙向王狗急一口，口张飞龙关口发脾气。打他开心，呵呵，我宁我不给我妻子啊！张飞龙关乎的，副长子你都不当了，你为什么杀了孩子？打他心里想：就你的给两个杀个资格，还是当着个宰相上次那刚度的当日，我宁阿不要做这个贼。呵呵，打他为了啷口。介绍三车郎扣个人光嘛，忽然之间过到对郎，搿点香店郎，这，一样么子郎胖，啥么子，不懂。三郎人不识，又不是是弱子，三车要回酒店来扣，眼色回过来一望，喷上了一气。沙达里面杀菜白玉地里还有一个幸福的永远，这个半夜呢像一顶红楼色盖里还了想要白玉地，你专门跟杀菜神像在少南河嘛，你一顶色像在少南河，这个两个是神王了要出位，假如白玉地有个半夜像一顶红楼色盖嘛，就是这个名堂格兰尼姑尼爱无知家怪地立忙过去看见张飞上第二天，心里想急得不得了，沙达里没立现的张飞恨宋帝人光神像大周把摸破，关云长飞马在里凉，神像把关云长跳武功这个人光怕关云长摸皮，是天下英雄推将军为第一，关云长为对神像是鬼门到的那里正觉得我叫非礼张飞，杀他们领地时候是我叫非礼也得 把魏军中取上两水的石头囊取佛神仙一行马上跪在地方上当我听到别问你来过来所以神仙地区别来那是高个的红白个白子浪向下上去每年每年的每日官员上告张飞把魏军中取上两水的石头囊取佛谁相为不可亲敌这次接着了上战上了白子浪了个战啥人去弄别问你的么谁是你这个战红路三个的幸福立在口径立心里想这女的张飞内向就恨八位军中去上将水间是头囊去佛我你想想你八位军中的上将神将的口浪里面再口向张飞带带那个门张飞也拿神将的那袋子被当的了在个身边睡在带带里上摸一摸汗那么偶里的让神将带于的人偶个口浪里再口了张飞的带带口浪所以张飞来拿神将口浪里的人光神是一把没打他的偶个那袋各帮越想越好嘛越好越对浑身浪领三动对对对对对对一对那个顶塞那三叉个满子浪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三叉也关乎失配后世事后世事每都要不能冲杀个路的得眼睛一等退下你归这里退我妻子个帮举之而不得看对方三啊三娘给我追吧是等来给把你喝上压进去怎么呢最美的顶顶星星路门路开海你们西门路顶塞路来那么在不就生来追介绍个男女过对你对老再给我讲心细个盲人是讲扶贼扶贼你呀介绍身体西门和顶塞美路来身体这就来塞美路嘛和顶塞路来几千路了三三的扣浪的了罗神像扣浪的他那么的外风过上我让人用七一倍还有一个一倍呢三次抓修不理让母辈让一个根都背回来我哟手册一号到标油间擦啦开始不让眼睛们的凶凶无一来手册一号当时后舍的米毛浪了不知啥个楼的那火烧一来嘛这个战红路塞给个地方人啊听见外周地雷口也死垮了神仙也奔个墓碑上背下来立刻拿顶塞督他们塞上带下来到到塞叫我们塞叫我塞边一下神仙心腹地有人督他红路塞给带下来不知啥个路的要进门里我的个怎么了不好了神仙有人倒退神仙与领的他们归这里一个人退过去分归这大的你木得听介绍个男女姑娘受命令这个当中对着我的不好了城墙有令倒退好像归这大的你木得听那么我的个线变农村一经不知道不好了兄弟们宽走啊张飞杀得来了打我嗯多了龙头个神光们走车了塞浪听得没清爽我的线变浪黑张飞杀得来杀车到表有进大山里眼睛看不清爽杀车像我眼睛没比较血兵的眼睛够不够在海李多是的张飞来这么扣上去张飞死来还杀罪吧杀车秋秋摩的从山浪倒来克拉乌家浪向的心慌啊一路打没治理还了浪沟或有宽子啊张飞烂了了我的一个小兵一听见神像的浪是张飞来的嘛那这个小兵气震飞出神像作为黑手神像讲张飞来的靠的是张飞来啦你当我不客气我不当你客气你好我不能我不好的别的把那个你摸退无气神光嘛神勇大路死相贼大鬼不神君狼狈不哭哇

责备并问他德国为奴几无常，苦则苦丢下我你几千千这爱小宝你有少教养恩正公公昏庸没自长自家好比大天路，将我李云归在龙里乡，爱得我热里。不管几年难眠，也得孤灯人世月圆生圆天冷落离 心思起不来。 往事又是相离，一阵阵为佳女生离离，夫妻不 听众朋友，